哎，这也是啊，对不对？ 可以啊， 对吧？ 我干家务活、哎、对吧？我里里外外，我扫扫地、 啊， 我蹲蹲地、哎， 对不对？对对对、啊，劳动让我怎么了？是不是花式赞美劳动？ 对，您呢也可以夸夸您身边的朋友、嗯，也可以夸夸自己。比如说刚才大帅说的，嗯、哎，自己通过劳动都瘦了，那不就是花式夸夸自己吗？ 对对 对, 对 吧， 反正就是花式夸劳动啊、嗯！你甭管是怎么着，就跟劳动有关的，你觉得哎呀，我就这个劳动好啊。劳动怎么怎么样，对不对、嗯、啊？你都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展现一下你的创意啊！ 我都想唱出来了。 哎呀，你来来， 我爱他。 这是平谷戏是吗？ 简称平剧。 我呸！你别误导。 既聪明是又爱劳动，我爱他。明显这嗓子哑了。 高磊折在哪儿？我跟你说，韵在哪儿啊？ 后半句还没唱呢。 哦，你说来最后 没想好。我只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我想放声歌唱。 哦哦哦， 这也可以吧？这也算花式吧？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你如果想要这个放声歌唱，你可以给我们发过文字来，你想要编的歌词，我让高磊唱。 好， 对不对？ 你挑一首歌的曲子，我给你唱。 哎，对，你比如说我现在，哎呀，我一听，我给你们填了一首词 啊， 对不对？ 用青藏高原的调，原调， 哎，唱 唱上去。 青藏高原怎么唱？青藏高原第一句是什么来着？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啊？就那个，你可以改，对不对？你把它换成赞美劳动的歌词。哎，北京文艺广播怎么找啊？北京文艺广播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一个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当然昨天也有听众提醒我们，可能安卓系统可能跟那个不一样啊，跟另外一个系统不一样、 哦、 那你如果是安卓的话，你可以在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应该是直接搜索这个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 公众号就可以 了吗？应该是能搜索。 反正告诉大家，只要是搜出了有一个图标是小黄人的那个图标，那个公众号就一定是我们北京文艺广播了。 哎， 这错不了，这错不了， 就是没有耳朵没有眼的一个小黄人啊！好，大家，这个大家加上我们，然后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咱们今天来花式赞美劳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各位将会听到以下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位将会听到北京地铁全路网开启刷二维码乘车的这样一个消息。 是北京南站呢，为距开车时间在15分钟以内的旅客提供极旅客服。 哎，还有多项新规五一开始实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新的变化。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先来关注一下4月29号北京地铁全路网西郊线除外啊，全路网开启刷二维码乘车。高磊知道这个消息吧？ 知道， 就是你手机上下载了吗？ 啊、那还没有，那还没有。 不坐地铁， 哎呀， 说 我都坐公交， 开飞机，哎，好，来上班，您家住哪儿呢？哎呀， 月球，我都是坐着这个航空母舰来。 哦，对， 宇宙飞船， 是不是嫦娥还早上给你煎两个蛋，这是做个早餐是吧？ 对，小兔子陪我一块吃萝卜。 哎，各位啊，跟大家说一下，下载易通行 APP， 易容易的易，通是通过的通，行是行人的行，易通行 APP 之后呢，刷二维码过闸仅需要1秒钟，开通第一天3.3万人使用二维码过闸。据负责运营易通行 APP 的这个如易行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截止到29号下午3点钟，易通行 APP 的总下载量是958万，注册用户达到了208万。然后呢，乘客使用易通行 APP 二维码乘车与现行的一卡通优惠一样，享受累计优惠政策。这个我也下了一个试了试啊，这个确实是，当然我还没开始做呢，我刚把这个 APP 下完了，嗯，挺快挺便捷的。 你是坐着游轮来上班的吧？ 我这不是在长街旁边挖了条水道。 天哪，通也河北路是吗？ 哎，所以这个，哎，你别说，我可以试试啊。那个，对，所以这个 app 呢下载以后其实挺方便的，但是也提醒大家，就是在最好进站的，比如说前五秒钟或者是马上快到站的时候，你先把手机打，哎，把那个二维码调出来， 先准备出来， 对，你别站那排队在那地方打这个二维。 对对，有的时候手机要慢或死机了，那多麻烦呀。 它有多种支付方式可以选，比如说有那种像支付宝啊、京东啊，还有你也可以选择银行卡的这个支付、是非常方便的啊。 好嘞，我们来继续关注出行。五一小长假期间的北京南站将提前开启地下换乘层快速进站厅，并且根据客流的变化适时延后关闭时间以应对客流高峰。需要提示广大旅客的是啊，快速进站厅呢主要是针对半个小时内发车的列车，可以覆盖全部北京南站始发的高铁列车。候车时间呢充裕的旅客呢仍然是需要到候车大厅等候检票进站。那么另外，为了方便旅客在人流密集的时段快速的进站上车，北京南站特别为掐点到站的旅客推出了急旅客服务，就比较着急的人啊。车站呢将在东四也就是东边第四个安检口以及西四商务通道和北地下一层安检口处设服务台，各开设一条即刻通道，专门为距开车时间在15分钟以内的旅客提供急旅客服务。 哎，就是总有人卡着点儿去干什么啊？ 对， 我咱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是这个事儿会弄得你很尴尬。比如说我前两天我就说我一个自己同学的事情， 哎呦， 我要曝光他，对不对？ 他叫什么？ 我们北青报的啊。 都躺枪了， 一个叫小妹的啊，对吧？我们一起去参加我们同学在天津的这个婚礼 啊， 结果他跟我另外一个同学两个人，好，马上就开车了，几个人还在，就他们坐地铁往那赶，最后你知道吗？那女孩又穿高跟鞋嘛，要赶那个安检进站嘛，最后没办法了，当他上到那个二楼平台一看，安检口居然在另外一头，你明白吗？就他们当时想死的心都有了。那女孩把高跟鞋果断一脱，赤着脚往那奔呢。 哇！ 你想想，两个学播音主持的漂亮的姑娘，赤着脚拎着鞋啊，多么狼狈！所以能不能提早一点出门，各位啊？ 那个小妹，你听到了吗？我可以把这段截下来。好，当然了，就是还是啊，出门的时候咱们多打点富裕哈，不用那么紧紧张张的。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消息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经国务院批准，第四套人民币的100元、50元、10元、2元、1元两角纸币和一角硬币今天起停止在市场上流通。那么第四套人民币的一角、五角纸币仍然继续流通，市民呢仍然可以正常使用。 好，在西单明珠商场明珠商城东侧日前新开了一处暖心驿站，干嘛的呢？就是西长安街街道辖区400多名环卫工人、安保、非机动车引导员以及出租车司机、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可以把这里当做自己的休息区，喝水、热饭、上厕所等基本需求都可以满足。 哎呦，太棒了！真的，你看看，看到他们的时候都是在辛勤的工作，但是你想想他们的这些基本要求，这些诉求怎么解决呢？ 而且天越来越热了， 是 他们需要有一个休息的地方， 对 对吧？好，做得好这件事情啊， 关爱我们的劳动者朋友。好，我们再来关啊， 当然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也是让大家，咱们就花样赞美一下劳动， 对 对不对 啊？ 你可以以写诗的形式，你知道啊，劳动。 啊，我爸，他就是一个伟大的劳动者呀！ 吓我一跳，大早上起来啊，叫 谁呢？ 没事没事，就是你可以写诗 啊， 你可以改歌，对吧？你可以直抒胸臆，对不对？你说劳动给我带来了什么？劳动怎么样，对不对？ 对， 咱们花式，我们这个节目是没有规则的啊，我们要的是创意啊。好，接下来时间再来关注一下，昨天司法部公布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一共7章28条，其中考试报名的专业学历条件有了新规定，提高了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报名专业学历门槛。实施办法规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非法学类本科及以上学历并获得相应学位者，需要从事法律工作满3年， 方可报司法考试。 嗯，就是越来越严苛了，对不对？ 哎、 不是说你随随便便你就能考去的，对吧？ 哎、对对对， 你肯定也考不过。 嗯，好，嗨、 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了哈。经过治理，清河西三旗段已摆脱了臭河的坏名声，成为了周边居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为进一步提升宜居环境，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将沿河增加流动健身房、自助早餐机等智能化设施，并开辟了新的停车场，让周边的居民享受更多的生活便利。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既然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当然咱们要送给大家劳动者之歌。 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来时间，接下来来时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哦。当然，还有一位朋友问袁哥，问说再说一遍那个地址，我估计他是问那个就是可以喝水休息的那个区域啊， 哦、 就在西单明珠商城东侧有一个暖心驿站啊，西单明珠商城的东侧。啊，开了一个暖心驿站。 对，来，我们相信啊，这种暖心驿站以后肯定是越开越多，对吧？ 嗯、 遍地开花。 像这种好的示范单，是这个叫示范区啊，应该大大的推广。 那当然了， 啊、 是 好。再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笑天说了，说怕堵车，我今天倒是早出门了。今天你还怕堵车呀，姑娘？你是第一年上班吗？说单位大门都没开。哼，我算是爱劳动吗？你必须爱劳动，而且你现在一定是坐在车上没有事情干，是不是？你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另外你可以下车去买个煎饼果子，你坐在边吃边听，多开心的一件事情。 您说，嗯，大帅讨厌， 怎么了？ 姑娘家家的能吃煎饼果子吗？ 哎呦，你看啊，笑天这头像，一看这身材， 啊、 对不对？ 对呀， 一看平时绝对不吃煎饼果子， 是啊， 嗯， 都是吃猪蹄儿的。哎，真有可能，没准是刚刚参加工作的，刚毕业的， 有可能是， 对单位还不熟。 因为一般的话、就是如果是怎么说呢，老员工都会知道哪些时间上班最堵，哪些时间上班不堵， 哪些时候上班领导在，哪些时候他们不在。 这个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才怪。我就问你，你知道今天老董在不在？今天领导在吗？ 今天领在，跟我们一样坚守在工作第一线。 磊磊，你最近你有长进，你在我的带动下，你最近真的， 哎，我情商是不是长进了点 啊？你绝对长进，你不是长进了一点， 连带着智商也蹭蹭的是吧？ 交学费吧。好，当然还有糊涂的旁观者说了，我来赞美一下劳动 啊！ 我要说的是，劳动就是饭碗啊， 劳动就是挣钱呀、啊。 劳动就是饭碗， 对呀、 啊，确实，有的时候你想想 啊， 你这让你劳动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啊，今天又让我干这个啊，又让我加班，哈、啊，烦死了，是不是？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跟你说，来高磊啊， 你不用劳动了， 你不用来了，你回家吧， 你可以退休了， 对不对？哎呀， 终极目标。 你看你这你退休是另外一回事 啊， 退休是代表你以前已经劳动过了， 哦， 对吧？人家你已经做了很多的贡献，那 OK， 你退休了，我给你退休金，让你可以安享晚年， 是一种光荣， 对 对吧？ 对对对对。但是你如果你现在年纪轻轻的人，领导说来高磊，你回去吧。 哎呀，啊、 我们这庙太小， 容不下我。 你就 我嘴太大， 对。您念的这经啊，我们听不起。来吧，哎，那道，你说你那个时候心情是怎么样？ 对呀、 啊，是不是？ 我一定得拉个垫背的，大帅，你跑不了。 来，各位啊，今天是花式赞美劳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您可以说啊，劳动怎么怎么样？您可以写首打油诗、 嗯、 啊，您可以给我们改首歌，你改过来我们就让高磊唱，你改过来我们就让高磊唱。 哎呀，当然了，也可以不用这么的复杂哈，咱们就从身边的这些人，包括你自己的一些点滴小事儿说起，夸夸你身边的最爱劳动的那 些人。就说劳动，就说劳动，你想怎么夸都行啊，好吧？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继续说新闻。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热点消息啊，有多项新规定在5月1号开始实施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表决通过的英雄烈士保护法从今天开始正式实施。法律从行政、民事和刑事方面加强对英雄烈士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保护，建立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公益诉讼制度。 嗯，那么快递暂行条例也是今天正式实施。条例快递呢处理操作规范，指引企业在操作当中采取有效的措施保障快件安全，要求是不着地不抛件，防范野蛮操作。快递的没有与收件人进行沟通协调并得到许可之后，直接将快递包裹放入快递柜、快递代收点等行为将被视为违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及其从业人员出售、泄露或者是非法提供快递服务过程中获知的用户信息，那么情节严重的，最高将处以10万元的罚款。 哎，这个其实是很多我们说收快递，有时候你不在家，经常说啊，你给我放快递柜吧，或者你给我放哪放哪， 放我们小超市吧。 哎，对、但是这个是属于协商好了的、 啊， 你不能说你连个电话都没给我打，你直接就给我扔那儿了， 那肯定不行， 对不对？是吧？啊、 嗯， 好，再来说一下，5月1号起呢，全国实行办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只跑一次制度，确保申请人在出入境接待窗口一次就可以完成申办护照等出入境证件的全部手续。 对，现在其实北京啊，从去年老早就已经开始这么实施了，非常方便。那么另外呢，日前八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在一定期限内适当的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民用航空器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意见当中明确，在飞机上抢占座、冲击停机坪、编造涉及飞行安全的虚假恐怖信息，在飞机上斗殴等9类严重激闹旅客将被禁飞1年。该意见呢，今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实施好。 嗯，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财政部日前发布消息，自5月1号开始取消28项药品的进口关税，目的就在于满足患者对于进口药品的需求，进一步健全药品供给保障，提高国内医疗水平。调整之后呢，除了安宫牛黄丸等我国特效药品、部分生物碱类药品等少数品种外，绝大多数进口药品，特别是实际进口的抗癌药，将实现零关税。 哇，太棒了哈。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刚刚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多项新规今天正式实施。 嗯， 这些新规让我们的生活更开心、更幸福、更平安。 你的心情现在好吗？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人生自古就有许多愁和苦，多一些开心，少一些烦恼。你的所得还那样少吗？你的付出还那样多吗？生活的路总有一些不平时， 身边，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你永远的幸福是我最大的心愿。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都在怎样赞美劳动啊。这个哟，我的有一位朋友求匿名，但是写了好多，我们来看一下啊。 嗯， 放假三天，在家伺候三天孩子，早上六点半孩子起床，我六点跟起来准备早点，早点回家，早点回家收拾厨房，然后准备午饭材料，收拾屋子，然后带娃下楼玩啊。他骑滑板，我跟着跑，十一点回家我做饭，吃完午饭收拾完厨房，洗完碗筷，中午哄孩子睡觉，他睡觉我开始洗孩子衣服，他醒了我陪着他玩耍讲故事，顺便准备晚餐的材料，然后做晚饭，做完晚饭收拾厨房，晚上陪孩子玩，教孩子点简单的知识，收拾，然后八点钟给孩子洗澡换衣服哄他睡觉，然后睡完了以后，他睡了以后，我开始收拾孩子弄乱子的屋子，然后准备洗他换下来的衣服，然后晚上九点钟我的假期开始了，我才能坐在那儿看会儿电视玩会儿手机，保证晚上十一点睡觉，因为第二天早上六点钟我要起床。 哇，这是一个当妈的不容易啊，真的是平平淡淡的生活其实看起来简单，就是这样的不平凡。 对，他说想想明天又要上班了，我又要背着包穿着职业装， 对呀， 去上班挣奶粉钱了，众多现在的在职妈妈的一个缩影，希望能播出来，祝所有全职的在职的妈妈们劳动节快乐， 妈妈们永远最美丽。 哎，对，我其实特别想说一下，我觉得对于妈妈来说每一天都是劳动节。 是的，不要忘记我们最可亲可敬可爱的妈妈， 人都幸福是我最大的心愿。 当然不光妈妈爱劳动，我们的有些宝宝也很爱劳动， 是吧？ 像有一位芝就直接给我们发过来了他小女儿的照片，我女儿两岁半了，会帮我干活了，爱劳动着呢，一看擀油饼呢，这是 他是擀那个皮儿，他不是在包 包 子吗？ 大包子皮， 对，擀包子皮儿，但是呢，这个包子皮儿有点厚，好像里边馅儿不多。我提一下小小的意见啊， 先进到广告， 等待。生命一分一秒的流逝，等待机会一刻一刻的溜走，找资金用中智，不等待，手续代办，费用低，速度快，一体化对接，一站式服务，告别资金苦恼，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中智，服务电话83124-7，83124-7。一汽大众暖春聚会震撼开场，即日起宝来速腾蔚领部分车型增配超值先登礼包，更有全系购车享两年零利率等多重优惠，让驾驭之旅轻松启程，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十年350万车主，从 LaVida 到 LaVida Plus， 全新朗逸 Plus 携大众最新设计优雅登场，尺寸空间全面提升，为您带来越级驾乘体验，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 ACC 自适应巡航系统。4月25日北京车展 W4号馆，全新朗逸 Plus 为你而来，上汽大众4008201111。 一路起起停停，不断伤害引擎，嘉实多磁护拥有突破性双分子锁合科技，形成难以逾越的保护层，全新嘉实多磁护启停保更是通过混合动力实力测评，未启动先保护，时刻保护。 广发银行新一期大额存单来了，可按月付息，可转让，可质押，可提前支取不说，收益还真不错，网点网银均可办理，额度有限，欢迎大家从速办理，详情咨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今年投资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还不快来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投资需谨慎。 大理去不成了，这五一还能去哪儿啊？ 去苏宁啊，五一三天假，店庆大让价，余价到底，贵就赔， 走去苏宁。

详情请关注菜白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得最新活动资讯。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咱们聊一点什么呢？咱们聊聊劳动啊，赞美一下劳动。 是， 各位您可以花式赞美劳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您可以写歌，您可以写诗，您可以写大油诗，您可以写绝句，对不对啊？您可以作赋写词， 你以为咱们大家伙都是诗人、哎、都是词人吗？ 哎呀，你不要小瞧我们的听众，就是人家昨天光有一位听众说了一个词，咱俩都研究半天。 鱼玉， 鱼玉，嗯，你看这个词是不是又是不是长知识？ 哎呀，我认识一个音乐广播的鱼云姐姐、哎、 啊，我还认识鱼月呢。 好， 哎，就是那大家这个就是今天呢花式赞美劳动，你可以说啊，劳动。咱们两个给大家打个样， 好， 好不好？磊磊，拿出各自最擅长的 什么？ 你最擅长的是用什么样子的方？你最擅长诗？ 诗 啊，吃。那请你用吃的方式来赞美一下劳动 啊！我妈妈的那双小手，她为我做出了焖扁豆。扁豆里有那么一丝丝的瘦肉， 哎，你别说，啊、焖扁豆，哎，你别说， 挺好的吧？ 你别说，你这个面，你说一双小手做了焖扁豆，里边还有一丝瘦 肉，我怎么吃都不够， 太棒了！ 哎呀，这个好，这个好，哎、呀这个好， 我妈听了肯定特高兴， 是不是、啊啊？ 天天给我焖， 哎呀。 妈别忘了里边放点熟蒜啊。 哎，但是这就有可能吃几顿以后虽然吃不够，但是还是想让妈妈往新加坡够。因为你在我身边我老挨揍。 眼前花你知道吗？说的就是这个。 哎，对对对，花式赞美劳动。刚才磊磊、啊、你这个特别棒， 我夸我妈，我没说我妈怎么怎么着吧？ 对对对， 是吧？我只是说了一道菜，是吧？多好啊！ 对，反正主要是赞美劳动啊，人是其次的，对不对？ 对对对。 那你是用你最擅长的 吃 的方式？ 你呢？你擅长什么？ 那我就用 喝， 我最擅长的歌唱。我就把你刚才写的这段词，我给它唱出来， 唱出来呀！ 你随便给我找个曲子， 蒋大为老师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等会儿我先捋捋词儿啊，我妈妈的那双小手给我做了焖扁豆，里边还有一丝瘦肉，我怎么吃都不够。用蒋大为的在那桃花。在那桃花啊，来准备啊， 来来来，大帅啊，该要唱歌了啊，我告诉你，大家赶紧多关收音机啊，赶紧多关收音机啊，受不了这事儿啊，我告诉你。 啊，妈妈那双小手给我做了一碗焖扁豆，里面有一丝瘦肉，我呀怎么吃都不够。 哎，大帅在演唱当中结合了民族、通俗、美声以及陕北民歌的一些技巧，融会贯通、 哎。你别说，我这可是边小词边唱的， 太厉害了， 对不对？你这，我觉得前两句我唱的还行， 真的特别好， 对不对 啊？有蒋大为老师那种味道。 妈妈，哎呀，真是，哎呀，今天早上这。 哦、关键我给你选歌选的也好、 啊、哎，来来来，各位 各位今天听节目你们算听着了啊、今天是五一劳动节，我们两个人不吝这个自己的力气啊，你们想要怎么来赞美劳动我们就怎么给大家表达劳动。 我快没劲了，我都 看看大家的说的吧啊。这个有一位叫笑天的啊，笑天刚才跟我们说呢，说这个 不是我是这个新上班 啊， 主要是因为你不知道我在哪上班。 怎么了呀？ 啊，你们来香山试试看。 哦， 自从西郊观光小列车开通之后，我们这儿以后啊，这个地方，哎呦我的天哪，可堵了，就估计都是把车停在那儿，就是坐那个观光小列车去香山。 去香山和植物园的。 哦， 之前我们也去过一次，确实是因为去的人太多了，因为赶上春天了，开花嘛， 哦， 都绿了嘛， 赶上季节了， 啊，赶上季节了，反正大家呢稍微的错峰出游呗。 您看看，您这在哪上班呢？啊，这是一看。在香山上吗？ 哎呀，环境， 他不会是花仙子吧？ 啊，花仙子不是另外一个爱跑步的 不是 姑娘吗？ 我是说他是花仙变的来跟我们互动。你看啸天这背影多美， 你是想花想想多了哈， 所以最近有点花痴。好，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怎么找到我们呢？您可以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接下来的几条消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啊，说一说，先说一个好消息吧。 嗯， 最美队长惠若琪 大婚了， 结婚了， 哦， 真漂亮啊！还有他的伴娘们，哎呀， 我昨天啊，我告诉你，我还真是在我的朋友圈里边， 哦， 看到了他大婚的一些消息照片 啊。 因为我的好友当中啊，有前啊，应该是现任哈，哦，现役中国男排的 现任，还有前任呢， 现役中国男排的主攻手仲维钧 哦 啊，他呢昨天就发了朋友圈， 去了现场， 去了现场。 哦， 然后跟他们一对夫妻一块合影， 哎， 他的先生好像是做银行业的， 就是他，你说那个惠若琪的先生， 惠若琪老公，惠若琪老公， 但是惠若琪的老公很高啊，哥，对吧？惠若琪就不矮， 不矮， 他老公那个，我还以为他老公也是做体育的呢， 不是不是，郎才女貌，哦，不对，对不起啊，排球圈的女神嫁给了医学男神，是学医的， 学医的， 学医的， 哇，真的，这真的是郎才女貌。 然后你看，你再看看另外一张，这是仲维钧他女朋友，然后跟这个郎指导合影，郎指导气色多好， 哦，对对对对对 啊， 就是郎指导，你是不是昨天风有点大，发型有点乱， 但是气色好 啊，气色好，气色好， 肯定是从这个训练场赶过去的， 发型有点乱啊。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再一次祝贺惠若琪啊，恭喜惠若琪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其他几个方面的消息，比如说我们的先关注一下世乒赛吧。 好， 世乒赛男乒是横扫巴西三连胜，中国最强阵容3-0啊， 哇， 啊，战胜了巴西。当然呢，女乒也是很拼啊，女乒 也很拼， 对，女队也是横扫三连胜， 哦， 啊， 厉害了， 厉害了，哎，但是呢，日本乒协不服了哈。 他们每年好像都有点不服，哎， 都不服啊！日本乒协说了，哈，那个他们是这样，日本乒协的强化训练部部长叫宫崎义人接受采访时就说了，打倒中国队在东京奥运夺金已经成为了日本乒坛一个众人为之奋斗的暗语， 哦， 啊！本届瑞典世乒赛，他认为日本女队已经具备了击败中国队的条件，称对冠军志在必得。 你不用暗语，你就明着来，谁怕谁？ 是，对， 是， 什么说什么暗语， 太可笑了。 就是谁不知道你每一个鞠躬后面所隐藏的东西是吧？然后，对你来吧，就我希望中国队这些姑娘小伙们啊，咱们来个啪啪打脸，好不好？ 嗯，当然了，咱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训练都不能懈怠，一定要为之奋斗到2020年。 对对，我们可以战术上藐视对方啊，但是这战略上。要重视对手，对不对？战术上藐视对手， 战术上， 战术上 啊， 战略上重视对手，好像是这么说的。 我从来没跟人家这么拼过，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就是丁俊晖了。 怎么了呀？ 哎，丁俊晖呢，应该说是，有怎么说呢？这一届非常有希望能够夺冠。 啊，就是在这个斯诺克比赛当中，因为天注定运会，你像他的两个苦主塞尔比和奥沙利文 啊， 早早的就淘汰 了， 对吧？所以现在能够挡住他的丁俊晖的人，除了他自己失误，或者这叫掉链子 啊， 几乎的让如果说硬碰硬的， 就不太可能 了，对手已经不太可能了。 哎呦，那就现在那可以说是唾手可得吗？ 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这有时候比赛这个东西 还有几轮啊 啊， 还有好几轮， 还有好几轮呢。 哎呦 啊，这个我们期待一下，好不好？ 好，得嘞。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 公众平台啊，和我们这些互 动 交 流。 还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说一下 啊， 就是这个最近有一个消息啊，跟很多体育迷们说一说 啊， 就是土耳其的著名裁判 啊， 叫居内伊特·卡基尔啊，他是作为世界排名前三的足球裁判之一。据说他收到了中国的报价， 干嘛呀？ 而且说这份报价的数额可以用天文数字来形容。请他来当裁判呢？ 为啥呀？请个裁判，咱们国内资源应该很丰富呀。 不是，但是国内的一些裁判老犯错呀。就是老错判、漏判、误判呀。哎，准备请花巨额请他来啊。那这个裁判呢，就是要请他到下赛季到中国执法中超联赛。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居内伊特·卡基尔将会担任本赛季欧冠联赛半决赛第二回合比赛，就是皇家马德里对阵拜仁慕尼黑的主裁判，所以各位可以看一看他的表现，好不好？ 好，没问题。得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劳动托起中国梦》，杨晓光、振华作词，朱培华作曲合唱。 接下来时间看看大家说的啊，我们袁哥说了，来，我给你们来个小学的赞美劳动的。 好的 啊，我们听听啊，他说啊，共享车，晕车日当午，汗滴车下土， 谁知共享车，车车都辛苦。骑完请把共享车摆放正齐啊，各位。 多太棒了，他呀，我估计可能就是一个共享车的 工作人员，哎、平时负责运维护和这个共享车的这个事情。 对对， 所以你看看他 是有感而发， 有感而发的，因为也确实是我们能看到，经常在各种地方看到共享单车，对吧？比如说，在我你见过最奇葩的在哪见过共享单车？ 最奇葩的呀、我觉得我记得好像是在高速公路上，我都 对，我在高速公路的那个隔离带上放的， 特别危险。 我就在想他是怎么放上去的呢？这就很奇葩，你知道吗？ 他有可能比如说他该开着车，他驮着他上去的，然后他可能不用了不需要了就扔在旁边了，有可能。 那他有病啊，他驮着共享车干什么？ 骑过去的，那太 也有可能是骑上去的、比如说有的人或者怎么着，反正就很奇葩的啊。我们这位袁哥给我们发过来了他想要表达的对于劳动的享受的话啊。 我们再来看看别的人啊、陈朗就说了，今天我要歌颂一下我老公。 哦哟， 我们一家五口，包括爷爷奶奶，就老公一个人工作。 哎呦 哟，他真的很辛苦啊，很累呀、但是他一直都说他是幸福并快乐着。今天我代表全家人感谢他，祝他五一快乐，永远幸福快乐。 你看看， 你看家里边五口人就这么一个劳动力，你看、你们在家里边就把家照顾得好好的就行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另外呢，也要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神秘女郎， 谁呀、 神秘女郎，关键她的本名跟我们台长同名，你没发现吗？ 哪儿呢？ 上面有一位。 姓不太一样 啊，是，但也挺吓人， 谐音差不多， 哎，我们叫神秘女郎啊。 好的， 两位主持人好。爱劳动的人最光荣，爱劳动的人最幸福，爱劳动的人最美丽，爱劳动的人最长寿。够正式，够花式的吧？你这个是最古老的，叫最传统的表达 排比式。 哎， 你怎么不来一个反问呢？ 哎， 对不对？ 各位可以通过各种花式来表达一下你想要赞美，怎么赞美劳动。艾瑞克森说了，他也说了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啊，他是专家啊，他说了，就你刚才说的那个世界名事儿，卡吉尔也没少犯错啊。 哎，人无完人，他肯定， 但 主要是用肉眼的都会有一些。 但是我就搞不明白了，你说咱已经花了大价钱弄了一个什么 VR， 就是那个 VAR， 就是现场视频裁判了、你干嘛再弄一个这种名裁判来干嘛呀？ 但是那种好像是不是他是有这种次数限定，比如说一场只能三次。 你说的那是网球里边的鹰眼， 鹰眼， 但是他这个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呢，好像。 好吧，这么着，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惊喜五月就在菜百，菜百至臻翡翠季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推出多款翡翠新品，活动期间到店还可享受多重优惠。更有多场精品宝石、玉文化推展及欢乐游戏等您来，高尚与尊崇从菜百首饰开启。详情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得最新活动资讯。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关注一组资讯，从无人机航拍的创作视角展现中国之美的纪录片《最美中国大有可观》第二季将于后天在优酷上线播出。这一季节目包括故宫、中国天眼工程等项目，纪录片以无人机全景航拍的角度，让观众领略你从未见过的这样的中国。 2018年5月2号是人民音乐家施光南先生逝世28周年纪念日，为了表达对先辈的敬意，经典民族歌剧《伤逝》将于5月2号和3号再次唱响在北京保利剧院。这是施光南先生这部经典之作继1981年首演和2014年复排之后的又一次精彩呈现。 这次演出仍然保持了2014年复排时的强大阵容啊，由这个陈蔚担任导演。再来关注一下4月29号李宇春2018年流行巡回演唱会上海站热辣开唱。 那么另外由著名舞蹈编导张继刚导演的广西民族音画八桂大歌舞蹈师动和民族歌舞剧白莲日前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成为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广西舞台艺术优秀剧目系列展演柳州文化周活动的核心剧目。 再来关注一下戴泽艺术展，近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西大厅开幕，这是徐悲鸿先生亲传弟子96岁的戴泽先生的第一次个人艺术展。作为美术教育家，戴泽是新中国第二代油画家的代表人物，是中国现实主义油画大师徐悲鸿先生的得意门生。 那么另外由央视名嘴董卿担任制作人总导演和主持人的大型文化情感类节目朗读者第二季将于5月5号起每周六晚在中央电视台的一套播出。那么去年的这个节目一经推出啊，刮起了一阵全民朗读的新风向。根据了解，新一期节目呢将会邀请姚明、胡根等更多的色彩鲜明的嘉宾参与，在读本的选择上也加入了文言文、戏文、外国名著等更多多元化的内容。 好，由迪士尼发行的漫威影业制作的超级英雄片《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上周末上映之后呢，横扫北美和全球票房，创下在北美和全球电影市场上映首周末成绩的新高。嗯，这个，哎呀，我现在对于这些老套路的电影，我都不知道。提不起太大兴趣。 就是现在呢，就是一个英雄已经无法提起我们的兴趣了，所以现在就是 弄了一群英雄， 对，一群英雄，一群名角，然后 就开始对着打 啊，对对对。然后，但是呢，现在已经散了之后，我们觉得也兴趣不大了， 差不多该散了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看看各位的互动。 我被快乐灌醉，有多美，卸下了所有防备，释放出一切负累，让感觉尽情去发威。跟我一起飞去体会，孤单也就醉，擦干心中的泪，别管你是谁。 Oh my baby， 站得那么作废，不要让心情疲惫。 Are you so beautiful beautiful day， 一切太完美。 Are you so beautiful day， 陪时间浪费。 Are you so beautiful beautiful day， 好烦恼时间。Are you so beautiful day， 好，再来看看大家这个发来的互动啊！今天要花式赞美劳动， 我看到了赞美我的 艾瑞克森说了。 啊， 杨坤第一张专辑的歌也就只有磊哥能放出来， 是吧？ 哦，这个是杨坤第一张专辑的歌， 对对，非常老非常老的一首歌， 哦， 美丽的一天。 你别说他要不说我都不知道，这个确实是有年头了啊。 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夸我的呢？ 那谁？ 浮萍。 嗯， 您好，不知对吗？听了你们的广播20多年了，儿子小的时候就听，对高磊印象最深。那个时候我记得除了高磊还有雅娟呢， 哎， 现在我们还在坚持听，儿子都老大了， 哎， 非常喜欢87.6。 哦，这个真的是老听众了， 是都把 雅娟 听走 了。好吧，接下来时间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游玩巧，阳光晒真烦躁，别担心，来宝岛太阳镜已备好，潮流款抢先尝，太阳镜近时代，偏光镜变色镜实惠多，折扣好， 全场太阳镜5折起。 宝岛眼镜公司， 北京欢乐谷4期甜品王国4月29日全新开放，10亿巨资打造14大甜蜜游乐，这是我们的甜蜜空间。我是彩虹姐姐，跟我一起开启甜蜜之旅吧。 春风吹，风筝飞，放风筝去喽。 记得到公园再放哦。 老师说过，放风筝要远离高压线塔。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电力安全服务热线95598。 电量京城，安全你我。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八达岭奥莱三周岁生日庆，聚会盛宴响不停。4月27日至5月6日，消费满2000返200，刷银行卡返购物卡，还有品牌日10倍积分等多重精彩。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大理去不成了，这五一还能去哪儿啊？ 去苏宁啊！五一三天假，店庆大让价，一价到底，贵就赔。 走，去苏宁。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纵一下车闲谈，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斜月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眼，桥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天气情况的预报。你好，李工。 你好，节日好。 你好，节日好啊，五一节快乐。跟我们说一说吧，今天到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会是怎样的？ 咱们北京啊，今天呢，主要的问题呢还是浮尘，因为现在外边已经是浮尘在飘了。这浮尘呢，主要是外来的产物，是在内蒙古的北部地区，因为昨天刮风还是起了一些个扬沙，包括蒙古国在中南部，它昨天也是有地方出了沙尘暴，所以这样吹起来之后然后飘到咱们北京。现在看来并不太严重，能见度呢基本上都是在6到10公里之间，到了傍晚的时候会逐渐就要散去了。今天咱们北京呢风是报3-4级的偏北风，主要是这股冷空气带来的，然后夜间呢就明显的减小了。明天和后天呢基本都是以晴天为主，气温的变化和今天差别都不太大，基本都报24-25度这样的一个气温，还是比较舒适的。说如果说从北京这个气温来说，未来几天天都是比较总体比较舒适，早晚偏凉一点，但是总体比较舒适，也适宜外出活动。只是今天由于有浮尘天气，空气质量并不是特别好，所以要出门戴上口罩，做必要的一些个防护。但是这个浮尘它是影响的是 PM10 这个粗颗粒物，并不是 PM2.5。 那么对于咱们北京周边来说，咱们基本上都是和北京天差别并不太大，今天有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天基本上都转好了。南方呢，江南地区还是以降雨天气为主了，天气情况基本就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李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发现目标坠入深沟，刺激伤势不明，准备降落，医院准备抢救。 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买车险满额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危机时刻分秒必争。 400-1234567。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京哈高速进京方向姚金庄桥以西有事故，造成了后车呢排队4公里。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Let's go, hey!That super thing, hotter than the sun in the south of Spain. Got me soon as I walk through the door. Oh, my pocket started tickling away the way she...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然后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我们依然是为大家带来的是直播啊，今天是五一劳动节啊，在这里呢再一次祝我们所有的劳动者们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节日快乐，好好度过这一天。 对，今天早上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咱们也是花式来赞美一下劳动。 对， 甭管您用什么方式，你像刚才我们今天打样了，高磊写了一首诗，写的是赞颂自己的母亲的 手艺， 对不对？哎，母亲的手艺，用吃的方式。然后呢，那个我给大家唱了一首歌，对吧？用他的这个给他老妈写的这首诗给编了歌词啊。那接下来时间，大家如果想要怎么花式来赞美劳动的话，你可以写打油诗，你可以直接说绕口令，啊，你可以直接唱就写歌词都可以啊。 对， 来，磊磊再给大家打个样，刚才夸了妈妈，我觉得要不然夸一下嫂子吧。 夸他呀 啊，嫂子！ 世界上没有用语言和歌声可以去赞美他的，一切在他的面前都显得那么的渺小。 哎，我跟大家说个事儿，今天也就是你们今天因为啊这个假期里你们还听我们节目，我今天非常感动，所以我准备跟大家说一个小秘密 呀。 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见过嫂子长什么样，没有人见过。真的， 当然有人见过了， 没有人见过，真的。 你是小辈儿， 哎，你 老辈儿那些主持人都来过， 都见过，就是去参加婚礼的时候见过， 不是不是，后来也来过，来过台，咱们拿来玩 啊，来，怎么说的感觉？你跟刚才你这个语气、啊，来过，来过，来我台里玩、啊， 来一次说我一次，啊、后来就别来了。 为什么来？说你都不来台里，嫂子怎么会来台？ 我在这干嘛呢？ 哦，反正我们都没有见过，真没见，藏得特别的好。我估计啊，一定是当我们一看的时候，绝对是惊为天人，真的是。 哎呦， 哎呦，这我现在都在想象着嫂子到底长什么样啊？哎、 那还得让她再捯饬捯饬。 你不是 惊为天人倒是估计不行。 那是什么惊为什么人？ 我心中最爱。 啊我受不了了，我就受不了这恶心劲儿了。大家继续和我们互动，咱们来夸一夸劳动吧。人有位精品钢琴工厂店、啊，这位朋友就说了，我给你们写两句打油诗， 说 来赞美一下劳动吧。怎么提起嫂子以后，你瞬间所有的精气神全没了，磊磊 啊， 真的，你就刚才说， 这有吗？ 有，这个变化太明显了， 因为我害怕他现在听我节目， 哦哦， 完了以后回去你说怎么交代啊？ 没事啊， 也没夸出来他。 嫂子肯定就说为什么不带我去见见他们啊？来看看人家的互动啊，说 你就挑事儿吧，你就 钢琴技师福万家 啊， 五一假期跑北京，老人儿童都期待呀，高高兴兴弹钢琴，我也是服了，没有一个折是压的。 没错，没事、哎、没事，您啊只要写出来了，大概把这个事情叙述清楚了就行。 对、 啊， 我们能看清楚您是在干什么，而且您是做什么样的劳动。 对， 对不对？ 辛苦了，辛苦了。再来看看这个摄影师刘宇啊，这个直接就表明自己的身份了哈。 哦， 他说呢，其实我听文艺广播应该是特别特别早的时候了。 他说是最早的， 记得在初中的时候，我第一次买了一台随身听。 有收音机功能。 嗯， 第一个调出来的那就是 87.6 兆赫、嗯、那当然了，我们是左手第一调频嘛、 哦、 因为是左边调最早的这么一个调频呢、 哦 啊、而且呢那天刚刚是876开台第一天试播， 哇、哦、你想 感觉特别有缘分，如今已经20多年过去了， 24年了， 对，文艺广播伴随了我的青春岁月，谢谢各位的陪伴。 我 看起来 那他你 刘宇这个照片挺显年轻啊， 那时候他随身听嘛，上初中嘛， 哦， 初中是94年 开播，94年的4月1号。 你比如说初中的时候十几岁， 初中的时候14、15岁， 十三岁，最小13岁， 嗯， 15应该是初中毕业嘛，对吧？ 15、16， 15、16对吧？13岁再加24年，他现在顶多37岁， 37、8岁， 但是看不出来。 哦 看不出来、 啊、是是是 啊，而且他应该真的是最早的一批听众，因为那天你还是试播，还是北京文艺广播， 试播 应该没有人比他更早， 都不是4月1号当天，都有可能是之前 哦， 因为4月1号是正式开播 哦， 你知道吧？ 哎呦天哪，这真的是老听众 谢谢 啊！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夸式赞美劳动啊！这个还有一位叫做我看一下新兰的朋友，他说 嗯， 哎呀，他也给我们写了一首啊，打油诗，我看能不能压上折啊。由于时间太着急，忙完东来又忙西，转眼之间到五一，庭院果实已排齐。 你看看人家，一听就是大户人家、 啊、 还有庭院，在庭院当中还要把果实都排齐整。 你看这是西红柿，刚接的新的西红柿，给我们发过来的视频、 哎、 这也是清着的呢。这个你看，这个刚刚开始泛红，还没有熟透。 红的，你给我快递来吧。 哎，好，真大，一看就是绿色的，对不对？ 哦、 自己家种的。哎呀，我们这 这小院儿 真棒啊！ 啊、 哦，好，那个这就叫劳动的收获啊。 是，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保持互动。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时间来关注一下五一小长假中的北京市72处公园和风景区花开正好，可以供市民来游玩观赏。同时呢，有42项公园文化活动也会在五一期间举行啊。 嗯， 那五一期啊，期是陶杏李三姐妹最后一波欣赏季，八达岭长城风景名胜区3000亩花海簇拥长城。此外呢，延庆龙庆峡风景区、密云清凉谷风景区、平谷金海湖风景区比市区温度低3到5度，花期可能延长。若是今年还没有看过山桃花山杏花的风采，可千万不要再错过这最后的机会。桃花还有吗？ 桃花好像平谷那儿已经开的败的差不多了。 蕾蕾、 嗯、 又一年过去了，又一年平谷的桃花我连个瓣儿都没看见。 哎，我送你一罐桃罐头吧。 我不管，我如果没有看到花，你就要送我桃，好不好？ 可以， 可以吗？ 可以，可以， 苹果的桃。 行行行， 好、啊啊， 这没问题。 嗯， 到今天夏天的时候啊，九宝大桃送到你家。 好， 保你吃个够。 说定了，哎， 到时候送不送两说。那刚才咱说到的是桃杏梨啊，是到了最后的观赏期、 哎， 但是现在可是牡丹和月季的盛花期。 哎呀呀呀！ 那么除了北京植物园、天坛公园等广为人知的月季观赏地之外，北京园博园还栽种了70多个品种的月季。那么在赏花的时候呢，还能学习到许多关于月季的知识。顺义区的和谐广场也有上万株10多种藤本月季和地背月季，观赏效果也不错。 嗯，来关注一下啊，北京公园和风景名胜区官方网站上显示，此次全市推出的72个景区分布在全市各区，大家可以不用舍近求远啊，家门口就有美景，好吧？ 对对对， 尤其是剩假期最后一天了，看天气情况，如果外面有扬尘的话，你就别出去了啊、 嗯， 站在窗户上看看就行啊，还自带滤镜啊， 那拍不着啊，也闻不着啊，真是。 嗯，那你要出去的话，反正要注意做好防护啊。 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市属公园，昨天游客突破70万。凉爽的天气当中，五一小假期迎来了游园高峰。昨天全天市属公园及园博馆单日接待游客突破了70万人次。颐和园、动物园、植物园等九点前已经全面开启扩容保障措施，核心景点和热点游线路呢已经全面实施单行线游览，共计35条。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欢乐谷四期项目甜品王国五一假期正式开放了。这个项目主打主题公园加动漫 IP 情景代入式游乐体验，蛋糕秋千、跳跳糖等14套游乐设备以及演出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呀。 小朋友肯定疯了， 甜品王国那不胖死了。 但是我觉得那肯定是只能玩不能吃，干看着多着急呀、 啊！是出来怎么也得再吃一顿啊！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熊猫地图上线了哈。 哎， 高德地图携手央视网联合打造的熊猫地图正式上线。五一期间的游客可以进入熊猫地图的页面，实时观看熊猫的一举一动，同时也能获取景区的实时信息，为出行啊提供参考。五一期间呢，实时景区呢将为游客提供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里大熊猫的48小时实况。那么昨儿和今儿两天，游客只要通过手机打开高德地图，点击左上角熊猫按钮，就可以进入熊猫的页面，查看48小时内不间断的高清的实时景区实况。 哎啊，还有跟大家说一下啊，西藏经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研究决定，西藏部分重点国有景区门票、旅游车辆、航空优惠措施在原定4月30号截止的基础上适度延期至6月30号。自5月1号起，全区对以游客参观为主要客源的重点国有3A 级含3A 级以上景区延长实施淡季门票价格到6月30号，非3A 级以上重点国有景区可参照执行。布达拉宫因为承载量已经达到极限，所以不在这个行列当中。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哦，你的甜蜜打动了我的心，虽然人家说甜蜜甜蜜只是肤浅的东西。你的眼睛是闪烁的星星，是那么样的 shining shining，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不管是美滋美可靠，外滋美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哦，你的甜蜜你伤了我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啊，有一位高一的前来报道。 哎， 高一的学生 差不多15、16岁吧。 对，你今天放假了吗？今年五一。然后呢，他主要是来干嘛的呢？主要来求歌名的啊，就是我们刚才开场那首歌。 是这个吗？ 不是这首 啊，哪首？ 就那首，对，就这首。这我特别高兴，我找了歌，天天有人求问歌名。但是呢，我每次 这多熟啊！ 但是我每次，你熟吗？这首歌 这不就是那个叫什么来了？ 哪一个？ 非诚勿扰？不是，哎，是吧？ 这不是非什么呀？非诚勿扰是那个什么？叽叽叽叽，让我怎么 ？Can you ready？ 那个是非诚。 那这是什么来着？ 这首啊，是当年这个非常火的一首歌。当然，它火爆是在2013年的维密走秀 哦 上面用了这首歌、啊。但是每一次有人问我歌名，我都给他说一遍英文，但没有几个人能记下来。那这位高一这位朋友呢，我给你说一遍，看你能不能记下来啊？叫 My sons know what you did in the dark。 这个英语啊，我觉得我也是够了，我也是醉了呀。大家听明白了吗？ 哎， 待会儿我们直接给您发个信息回复一下。 我已经给他发了，好吧？ 哦，好嘞。来来说说大磊吧。他说，我也来一个。 他这个呢，昨天我们读过一个跟他同样职业的人，就是什么一个身在车中不是先一扇草门把我关的那个，什么独自两个小杆玩一天。 读过了昨天。 对， 我都没记。 不爱劳动的人脑子都不太好。 那看看花梨呀，花梨也是给我们来了一段押韵的， 嗯， 还挺好的写的。 哎呦，你说听， 结婚十五载，厨艺蹭蹭长，每天围着炉灶台转，这样的男人去哪儿找？ 也是从来没有一个折压在折上，但是 蹭蹭长和找， 哎，也是说出了自己的干什么，夸自己好男人呢。 对呀， 而且你光看他头像，你觉得他像不像小柯？ 小柯啊， 不是，就那个叫，不是小柯，是那个谁来着？那个老小柯剧场那个， 小柯剧场 不就小柯吗？还有一个也像个音乐人，这真的是你不觉得像个音乐人吗？ 小柯老师是我的校友，但是我对他还挺熟的，但是头发现在花白的样儿有点像，五官可不太像。 不，就是很像啊，就是挺像的啊，都一样帅，好吧？ 嗯。 那个高一那个朋友说了，说这个不是这首歌我听过啊，你看维密听的吧啊，那个他说就是那个叫 Super Day 那个 Super Day， 哪一个？ 你就你 这个啊，这个吗？啊 Super Day 呀呀 Super Day， 哒哒 哒 Super Day。我等会儿啊，我也忘了这个歌叫什么名儿，我给你找找，我给你找。这歌有是我找的啊，来，还有说，他是还有哎，高一的来了，高三的也来了，哇，今天是同学聚会吗？咱们是同学们，你们好，高三的这位朋友说，哎，我要找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那首 My sons know what you did in the dark， 是这首吗？对，你发对了啊，就是这样啊，好。啊，来来来， 我求你了，你以后还是少念吧。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组奇闻异事，好不好？ 好嘞。 My sons know what you did in the dark。 我的天呀！接下来还是先来一段地税小贴士。 地税小贴士。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将为您播出系列节目《税收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服务企业走出去》的第四期，向大家介绍一下税收协定当中比较重要的条款。 常设机构条款是税收协定的重要条款，它主要与营业利润条款结合，组成对缔约一方所取的营业利润的征税规则，以限制所得来源国的征税权，避免双重征税。 常设机构主要用来确定企业是否在某国具有纳税义务，从而使该国能对归属于常设机构的所得进行征税。常设机构规则不仅是征税的前提条件，还是辨别应税所得征收方式的基础。一般来说，对归属于常设机构的所得要按照常设机构营业利润征税，对于不属于常设机构的所得则按照其他条款征税。 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对常设机构能够有所了解，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与常设机构密切相关的营业利润条款。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S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来，咱们来看看这个一组奇闻异事哈。 刚才不是说有一个这个游乐场里增加了一些甜品乐园吗？ 对对对对对。 我们来说一说吧，其实吃甜品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那当然了， 黑巧克力有助于缓解压力，促进记忆和增强免疫力。 嗯，美国洛马林达大学研究人员发现啊，黑巧克力有缓解压力、振奋精神、促进记忆和增强免疫力。那么研究人员报告，巧克力当中的 COCO 含量不低于 70%， 添加糖分呢只有有机蔗糖的时候确实有上述功效。 COCO 含量介于 70% 到 99% 的巧克力就是黑巧克力。那么研究人员还发现啊， COCO 能够激活人体免疫细胞和关乎神经信号及感知能力的基因，有助于提高大脑的神经元可塑性、神经元同步化以及学习处理和保存新信息的能力。 多年来呢，研究人员一直从糖含量角度研究巧克力对于这个黑巧克力对于神经功能的影响，知道糖分越多我们越快乐。这项研究显示，可可浓度越高，对认知、记忆、情绪和免疫系统影响越积极，还有一些其他的益处。那研究人员计划开展更大规模的研究，全面了解可可对人体免疫系统和大脑的影响。先前研究认为，可可富含天然抗氧化成分类黄酮，有助于降低血压和胆固醇，还有助于消炎。但是这种东西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怎么说呢，但凡是你比如说它让我越快乐这种东西，它就是靠外在的刺激或者是靠食物的刺激来说的话，总不会是好的， 缺少主观能动性，你的意思 对不对？ 对， 对。 但是确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黑巧克力纯度比较高的黑巧克力，它确实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对于心脑血管，对于比如说那个平衡血糖，都有好处。 但你不能老吃这玩意儿。 那倒不会，那倒不会， 是吧？ 对对对， 还是要劳动，劳动最快乐。 对，劳动完了以后吃一块。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吧，好不好？吉祥说了，五一劳动节大家一起学，不吃炖扁豆，吃点脱骨肉，平日没时间，放假可以凑，哎，自己来动手，自然没享受，节日问声好，你们辛苦啦。 谢谢吉祥， 谢谢吉祥，谢谢吉祥。他也跟我们说了，说这个每天都收听，不是就是不会加入，那不知道现在加没加对。您加对了，我们看到您了啊。 谢谢 大家。如果添加的话，可以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面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面有一个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没错，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其中。紫色的海说了，我也是老听众，我女儿跟你们876同龄，24岁哈，我也是边带孩子边干活边听节目，这一路走来感谢876陪我这么多年，也祝各位主持人劳动节快乐。 谢谢，谢谢您，也祝您和女儿越来越美丽。好，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各位在这样一个假日里还坚持着劳动， 对 对吧？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快乐。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娱乐72变》。 隐藏我点点点的秘密，夏日的蝉鸣，吟唱我对未来的信心。Dream my dream。 加班时的你，应酬时的你，是否还记得上次陪伴家人是什么时候？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中智提示您，多陪伴家人，珍惜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资金需求代办，一站式服务，低费用，速度快，个人企业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中智。服务电话831247，831247。